还记得你曾经幸福地和我说，当出现你就变了，你穿的所有衣服他都会熨好，每天的牛奶都是热的，你习惯兜兜抱他，当他忙碌着他总是笑你默认，你们计划着未来简单的生活，我笑笑说着就是一步少说，对吗？爱情来时就像一阵微风吹过头，它的温柔就像你夜归时的路灯，再糟糕的是它总能静静地听你说，再烂的电影都变得深刻，爱情走后你总结着自己的心疼，哭过之后依然收拾肩上的冰冷，熟悉的街道陌生人又喝光了啤酒，你看着他摇晃的背影跟着走，记得你曾经幸福地和我说，他出现你就变了，你穿的所有衣服他都会熨好，每天的牛奶都是热的，你习惯兜兜抱他，当他忙碌总是笑你默认，你们计划着未来简单的生活，我笑笑说着就是一步少说，不是吗？爱情来时就像一阵微风吹过头，他的温柔就像你夜归时的路灯，再糟糕的是他总能静静地听你说，再烂的电影都变得深刻，爱情走后你总结着自己的心疼，哭过之后依然收拾肩上的冰，熟悉的街道陌生人又喝光了啤酒，你看着他摇晃的背影跟着走。